好冻啊，好冻啊！ 哇，你见唔见到啊？你见唔见到我今日几臃肿啊？ 着住件神褛入嚟咁啊，好似 成个米芝莲咁样啊！而家 十一月二十三号，骚动音乐提提你，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啦。咁亦都一阵间六点钟将会有我哋今日骚动音乐嘅嘉宾，由 Anson Kong 介绍去派台嗰三个字嘅。 冇错，咁啊转头六点钟留意啦。 咁今日开头想同大家分享嘅呢一样嘢，因为最近都有上堂去学 acting 啦。 OK， 咁呢个老师就 mainly 系一啲形体上面佢会涉猎多啲啦。 所以你就成为一个戏子啦，系嘛？ 一个形体咯，即系用身体语言去表达想讲嘅嘢。可惜我做电台， 系咯，好矛盾呢件事。你系用开把口噶嘛？你唔系用开只 手噶嘛？或者身体其他，即系直情系佢去探索自己嘅身体嘅时候，可能做啲 exercise， 唔系净系手啊，手都有分手腕啦、手指啦、手踭啦、手臂啊、腰啊、pat pat 啊、膝头哥，即系你去感觉一啲你平时可能好少会用到嘅身体部分。咁但系我今日突然间想讲，系因为寻日上完之后有一个好大嘅体会，都几呼应你啱啱讲嗰样，就是、平时我哋成日都系讲嘢嘅人啦。 OK， 然后我就发现系嘅，我哋呢个工作大家见唔到样嘅时候，我哋每一日就只能够靠说话语言 系 里边夹杂一啲嘅情绪去讲我哋想讲嘅嘢。 即系系噶，你有时见我哋讲嘢咧，都要特登，即系可能夸张少少，都好想将嗰个情感啊，嗰个情绪带到俾大家噶嘛， 俾大家 feel 得到。 系啊， 因为 冇画面啊嘛。 因为我哋都会听返自己啲譬如剪访问会听返啦、 啊、 或者有啲集数好正会自己重温啦、即係好迷恋自己啦。咁都会发觉有陣时一啲嘅访问我哋去同个嘉宾倾偈。因为进入咗一个其实唔系叫访问真系倾偈嘅状态嘅时候，特别讲到一啲好深入嘅话题啦。你好自然地嗰个情绪语调呢会慢慢真係变咗平时倾偈。 係係係。 咁 同意。 可能会 flat 啲沉啲，同埋喺听众嘅角度有机会觉得冇咁有趣。係 个 energy level 会低咗。 係啦，唔系大起大落。咁但係亦都就係、是、因为隔住咗你冇大家嘅表情见到。即係如果你係一个有画面嘅一个访问，你听到一个咁嘅比较 energy level 低嘅情绪。加埋可能受访者或者主持个样，我可能系有少少唔知啊，眼泪朗下朗下咁。你有晒 ES full set 嘅一个接收咧，你可能会觉得冇乜嘢。但系斋声嘅话，有机会跌咗去一个闷嘅位置，我会叫做 系嘅。 咁我原来自己去听翻我哋自己录嘅访问，先发现到呢一啲嘢。咁再加上上堂嘅时候 ，exercise 就头先讲好形体啊嘛，好刻意地 cut 走咗讲嘢嘅部分， 唔准用个口。 系到而家上咗几堂都好少，真系要用个口去。 即系点啊？点样 train 啊？好似玩大电池咁样。 即系举个例，可能你有篇文章咁样，或者可能天气预报有一啲 message， 你唔可以用口讲，用身体表达。 你系一个用身体，即系 用身体报天气。 报天气 ，OK， 好难。 你点样俾人感觉到？ 即系例如今日咁冻啦。你个喺 training 嘅时候会点样做啊？你可唔可以用你嘅语言形容一下？ 即系好冻嘅时候，可能你咪 即系两只手揽住嗰个膊头， 个二头肌跟 住个震， 即系你发出一啲 系啦， 好发出一啲声音咯。咁其实有难度噶，因为我哋习惯咗喺呢一个嘅媒介系全部接近 100% 都系靠。語言呢，當你突然間 cut 走咗之後，好似唔識表達自己咁。 其實我想講呢，喺呢個星期我都有呢個體驗嘅，即係因為話說要做一啲嘅活動 MC， 咁完成咗呢一個過程之後呢，就俾前輩同我講，咁就同我講話，喂，其實你喺台上面做 MC 呢，你同做節目係唔同嘅，即係節目你要不停講，因為驚 dead air 嘛，你喺台上面唔一定要咁樣，但反而你係需要用多啲你嘅身體，你嘅手俾啲 hand sign 人哋知道。俾啲唔同嘅單位知道個台上面要發生緊啲咩事情，或者可能指示佢哋去某一個位置度。咁呢一個，我覺得我自己經常就係同你一樣啦，就係、是、慣性咧係做節目咧，我哋好多嘢要靠個口嘅時候咧，我哋將我哋 80% 嘅腦部嘅能量都輸送咗去個口嗰度。係 啊， 咁然後嗰 20% 咧係冇去到其他地方啊，純粹係我哋維持身體機能嘅啫。另外嗰 20% 甚至乎累積咗一啲經驗之后，因为所谓好怕 dead air 咧， 有時個口係快過個腦噶。 係啊，會啊。 喺一個場合，我用翻頭先可能你 MC 嗰個情況就係、是，哦呢、這個位 dead 咗、 嗯， 我就憑經驗咧，可能個腦都未轉到噶，但係你個口已經 總之揾啲嘢嚟講啦，有聲啦，係啦， 係啦，依、這個係好好，我覺得好正常噶、 嗯嗯嗯。 有時即係聽翻節目都會覺得需唔需要咧咁，因為以前都會做訪問都係咁。咁但係我覺得學咗唔止今次，以前學咗 acting class 嘅時候，一種叫做留白或者一種空間嘅，即係如果喺佢哋 acting 上面，我都係即係普皮毛啦了解。即係有陣時就係嗰個好似節奏嘅改變啦，或者內容上面嗰個改變，你不斷講講講，突然之間你停一停。或者留咗一个空格， 嗯嗯， 其实嗰度系会引发到人一个想象， 系系， 因为喺动作上面都系你不断喐喐，突然间 hold 住咗， 好似一个 punch 咁样咯， 系啊系啦，咁你会引发到人哋啊，点解突然之间会转咗咧？ 系、 那个速度转咗， 所以咧，其实我自己有时都比较中意听 hip hop 啦。其实我觉得 hip hop 都系一个好好嘅例子嚟嘅、嗯，即系 hip hop 我哋成日都会幻想佢系 bang bang 咁样机关枪式咁样一嘢唱晒啲歌词出嚟噶嘛。咁但系其实你而家再听一下一啲近年啲嘅 hip hop， 其实佢哋喺中间有好多 break 位，喺节奏上佢会玩少少，就系突然有个 punch， 就系佢可能一连串嘅快嘴之后。drop 一 drop， 停一停，嗰一下你就會覺得，哎，個人翻咗嚟啦，咁樣嘅感覺。 係啊，所以我都幾記得以前舉個例啦，做譬如婚禮咁樣，會好唔 secure 嘅。如果自己唔不斷講嘢嘅時候，因為台下面嘅賓客佢哋聽緊你講嘢， 係 佢唔會有咩反應，佢又唔係受訪嘉賓。咁、當如果靜咗嘅時候，自己會覺得好唔聚財啊，好唔舒服嘅咁，即係。頭先你講，我成日都話唔可以有 dead air。我覺得呢一個，我而家對呢個 dead air 係有另一種理解嘅。 係 咁，而家會提住自己講嘢嘅時候，唔好越講越快。嗱，節目裏面其實我覺得而家近排都越講越快，有陣時快到掠咗啲嘢。而家都即係聽翻都先發現㗎。 我哋不如吞翻慢少少。 係啊，可以慢啲。 嗯， 因為你會越講越快係 同埋好想好心急咁樣講到俾對方知道自己想講啲乜嘢啊嘛。 係啊，所以去到喺而家可能近期幫啲朋友做嘅時候喺台上面。自己都會俾自己哦，講完一個可能一個 punch 或者一個小段落嘅時候，容許咧停一停，俾自己深一個呼吸，咁亦都可以俾聽嘅人佢去諗翻哦，啱啱嗰段消化哦，呢、這個可能係一個 highlight 嚟嘅，俾佢哋吸收咯，即係有翻一啲節奏。如果唔係機關槍掃掃掃掃掃咧， 就好辛苦， 就好似以前上堂聽老師講佢個零鐘就能夠 keep 住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你嗰個節奏冇變咧，你一習慣咗麻木咗咧，個人就會out for loop咁樣。 呢樣嘢咧，其實即係大家聽眾聽嘅時候覺得，嘿，關我咩事啊？你做要開麥就關事啫，要講嘢就要關事啫。但係其實咧，喺我以往嘅職業生涯入邊嚟講，其實呢個好重要嘅，因為咧我當喺一個職場入邊咧，其實我以前嘅工作係每年都要同老闆去做一啲 presentation， 即係講翻今年嗰啲嘅業績啊，或者各方面嘅事情係點樣樣噶嘛。咁咧，我又係會墮入咗嗰種機關槍式，因為我諗入學出嚟做嘢之後啦，咁我都係一個講嘢好心急嘅人，而家我都好努力改緊。咁然後咧，佢就會話：喂，其實不如你講慢少少啊，即係就算我俾你講曬都好啊。其實我都完全聽唔到，同埋我係就算聽得切，我都 read 唔切啲資料，或者可能入面嘅資訊係水過鴨背咁樣流過咗我嘅耳仔，我都唔知道入面發生緊啲咩事。你講得咁快，咁我就知道，我原來嗰下就知道，其實講嘢有時真係呢一個節奏係非常之緊要， 因為可以俾對方知道嗰個重點啊嘛。 係啊， 即係你好想 highlight 我當我今日真係好攰啊。 係。 你停一停，俾人 feel 你嗰个攰， 你嗰个攰系啦， 系啊， 系啦。 其实嗰个停顿或者嗰个空白系有原因噶嘛，有阵时啦。咁所以即使访问嘅过程当中，我又会 recall 翻，哦，同个嘉宾讲到一啲比较深情啲嘅时候，其实嗰啲空白位有一啲嘅处理，或者以前辈有一啲，你会听到哦嗰啲。即系 air 位剪走佢啦，咁但系其实真系 case by case。如果佢嗰个停顿系因为佢思考而令到佢有之后嘅回答嘅话，其实嗰个停顿系值得保留噶嘛？ 系，冇错。 系啊，你听到嗰个深呼吸啦，佢喺度谂啦，或者 甚至乎有啲咦咦我，其實係嗰一刻佢組織緊個答案嘅時候， 應該點樣講？ 其實嗰啲都係一部分係值得留翻嘅喎。 所以其實大家都可以即係我哋兩個都要喺呢個方面，我哋會繼續進步之餘，大家其實喺日常生活啦，我覺得都值得要去留意嘅，即係講嘢嘅節奏係好緊要。我諗對所有人都好緊要嘅，不論同朋友食飯也好，即係你同朋友講心事啊，你都唔會一輪嘴啦，你一輪嘴個朋友真係聽唔到你個重點喺邊度啊！你慢慢嚟好冇咁樣噶嘛，係咪先？咁所以大家我諗講嘅節奏上，或者可能甚至好似波成咁講，即係嗰個身體嘅運用咧，啲肢體嘅運用，去話俾人聽個重點到底喺邊度？呢一樣嘢係非常之重要。 係啊，你可以聽翻自己講嘢嗱。咁我哋做電台，我哋有啦。其實一個好生活化嘅方法，其實可能好多人都有呢個習慣，就是、你錄完一個 WhatsApp 嘅 voice message， 再聽一次。 其實你係可以聽 翻。哎呀，我有呢個癖好，我都有。係啊，但係有時會聽到覺得好尷尬嘅，因為我成日點解會有呢個習慣，就係我驚對方都聽唔到我講乜嘢，我要 make sure 自己聽唔聽到自己講咩先。 冇嘅呢個尷尬，你唔尷尬，尷尬嘅就係人哋㗎啦。你都知。呢一个嘅咧，所以唔单止讲嘢，音乐都一样。有啲音乐佢唔需要密密麻麻嘅歌词啦，用旋律、乐器、编曲等等去制造一个气氛。咁我相信呢一对二人电子组合嘅音乐咧，就做到呢一种嘅感觉。佢哋系 Club Fiasco。 Club Fiasco 啊，有边个成员啊？ 年轻嘅 Kenneth 同埋唔系年轻嘅 Herman 同 Kenneth， 有你 Sophie and Francis。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前学生动员召集人钟汉林承认一项分裂国家罪和一项洗黑钱罪，在区域法院判监43个月。法官表示，被告没有实际计划分裂国家，但是他的目的明显，指出分裂国家的罪行不一定要实际使用武力，而被告在涉案3个半月之内干犯这项罪行，若非被捕，他大有可能继续犯罪，判刑要作出惩罚和要有阻吓作用。法官表示，被告在另一宗案件的保释期间干犯本案，他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以身试法，声称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前已经停止香港学生动员的活动，是自欺欺人，以为将组织改为外国分支就不会违法，在社交媒体招募义工和筹款，是积极组织策划和实施分裂国家。内地疫情防控专家团在最后一日的访港行程，下午到上环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考察。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陪同介绍，逗留大约半个钟之后离开。专家团今朝分为两批，先到太古坊一间社区药房以及杏花村一间医务中心视察，其后又转往小西湾汉华中学视察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的使用情况。专家团上个星期六抵港，展开4日行程，了解香港的防疫抗疫工作和措施，先后到过机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检疫酒店等。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香港与内地的专家今个星期四将会在深圳举行第二次疫情防控工作对接会议。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将会在目前已经关闭的香港边境口岸设投票站，方便在内地的香港选民在下个月19号立法会选举投票。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认为，有关安排可方便内地港人，因为他们亦都珍惜投票权，希望选出贤能，反映意见。他希望政府可以多加宣传，因为在内地的港人未必经常留意香港新闻，如果不知道有关安排会很可惜。另外，內地與香港通關問題上，譚耀宗認為，如果可以在12月做到，已經算好快，因為專家仍然要開會，之後亦都要安排細節。他又話，與澳門特首何一成通過信息，指出港人希望香港與廣東通關之後，亦都可以到澳門。譚耀宗引述何一成回應話，如果香港與廣東通關之後，澳门亦都可以跟随。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天气干燥，晚间多云，听朝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再低几度。明日渐转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星期四朝早仍然清凉，新界气温显著较低。周末期间风势较大，现在气温17度，相对湿度6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就近北角警署，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去湾仔之路都分别多车，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线的龙尾分别去到芜湖街。

记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 风骚快活人。 不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Fast， 我飞起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th， 心里翻滚一下，只想起你。 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响，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响。就来用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暗恋加幻想，情色哒哒哒哒哒哒之浪漫，情色只属真假。FM 94.8，奔波假笑点吗？轻松跟游两钟吗？收到感冒。 FM 94.8，奔波假笑点吗？轻松跟游两钟吗？ 斌神，今晚冻到鼠鼠声啊！但我仲未换季喎。 保重身体啊，波成，你把声好紧要噶，你仲要翻嚟开咪噶嘛？病咗点算呢？ 呢首歌嘅歌名咁样，一路广众。 雨时多云，偶阵晴。即系点呢？即系好难捉摸啦。有时着多件又炎热，着少件又炎冻。 终于将会透彻，就牵手又会分手。时光也太有限，爱的小谈会否伤透手过的刹那停留？一手撕擦过星海，如甜蜜的伤口。天空闪吻你面容，银河是否足够？我有多久，也许不久一眼将会望到尽头。最好好好讲再见，竟真的可再遇见，最终将好好的表演，最美好的诈骗。甚至好好讲再见，多恐都不再遇见，我后悔追忆追不追成见。就扮在失忆中翻找碎片，就当多一种永久，极难难。流星永远漫游，也都不过生活只加今世所有直到尽头。谁好好好讲再见，竟真的可再遇见，最终将好好的表演，最美好的诈骗。总是好好讲再见，多好都不再遇见。就我背水水苦水情，最好好好讲再见，竟真的可再遇见，最终将好好的表演，最美好的诈骗。总是好好讲再见，多好都不再遇见，怎难道九生不一见。 而家啲天气咧，真系好难捉摸，可能好似你嘅暗恋对象一样，个心情忽上忽下咁样。不过无论如何都好啦，都要同你衣柜啲衫好好讲再见嘅。有 Eagle Chan 最好好好讲再见。 尘埃飞上天上，泥沙冲向海洋。泥沙的渺小，谁弯腰去感受？明知不够闪亮，人生不会气长，谁盼又受奖？谁衷心拍掌？仍不失修养，头如何疲倦了也要抬得起。我就算没有闪光灯被抛弃，生于寂寞世界，更要强壮地很尊严地，我亦留做知己。如无能为力去与为人相比，最重要能与不屈的自己比，我最 照送我活到最后，拒绝断气。奇迹不似想象，痕迹都会很长。笑的理想，明知不理想，仍必须冲上。头如何梦力了，也要抬得起。我就算没有闪光灯，被抛弃，生于寂寞世界，更要强壮地。钻研地和亦能做知己，如无能为力去与为人相比，最重要能与不屈的自己比。我最少尊重我活到最后，拒绝断气。谈长期谁下层次的高低是心理，焦点要没过我，但我能贴地，心甘情愿从地平涯到死。残余能量尚有半格能撑起，信奉我能揭开宝箱。但谁拼命，这是霸气。 仲有阿波成，我知你硬颈嘅，但千祈唔好同啲天气斗气啊！好好保重自己，好吗？ 当这傻瓜机有谁稀奇？曾是你最心爱观景器，长游挥霍以光影紧记。然而你开始抱怨旧趣味，低端的对照，光圈怎太少？身价有多少？谁是你曾最合拍的高帅暴笑？如你梦里没有相宠，我到老。 剛才聽過有陳柏宇的對得起自己， 鍾愛傻瓜機那顆孤美，原是你會窺探的隱秘，和其菲林那色差的美，誰嫌棄忘掉我和你曾拍出 有阿 Jude 曾若華傻瓜機，不過講時講，其實今朝起身都好佩服嗰啲姐姐哥哥打大赤辣咁樣跑步，係咪真係會暖啲嘅咧？又 乖乖仔一聽見訓導，恐怕嚟做本部。横行直冲一个细路，自称爆炸乱舞，水泼穿了呕吐，白袍上高山不畏高。成人凭什么恐吓细路？乱跑你会出路。个个怪我傻，我也笑我傻，奋勇去挑河，惨不过我三笑地挨住肚饿，一口气不。即失经已太静，打我难度企定，沿途碰损淤血太劲，大不了去复定，安多芬放松我大脑，刺激青春血清，毫无目的跑到爆裂，不要战绩要顶，以我爆炸型对抗智慧型，哪怕有劣评惨得过我嗌救命还是拼命，背痛我接受，全部接受。啊哈！我放弃理由，我放弃报酬，战胜了气流，跑得最远，我脚步从未退后。一口气。 听完这个歌是会热血一点的，有咪曾肥特奔跑吧。 博礼今次习近平亦都邀请普京出席北京冬奥开幕礼，双方正是就具体事宜保持密切沟通，相信两国元首的冬奥之日将会再次诠释中俄亲望亲好、邻望邻好的伙伴关系。另外，英國傳媒報道，英國首相約翰遜的發言人表示，英國政府目前尚未決定派誰作為代表出席北京冬奧。

成，今日送俾佢呢句同佢个人一样咁有 power。 系啊，宾神，所以我决定用尽全力去送呢一句俾佢啊！听住咯， 血气方刚，叶生， 用你把口讲出嚟，真系好容易令人误解噶嘛。 苏音乐今日嘉宾咧有 AK 嘅， 张生， 我就系血气方刚叶生啦。 好啦，咁啊，将呢个礼物送俾你， 多谢。 呢一句嘢咧，其实系阿斌咧，佢本身谂到嘅，跟住谂啊，呢句嘢可唔可以用咧？咁样，因为第一下都觉得，咦，都好似 OK，即系血气方刚，佢一个因为形容即系嗰啲年轻青春有活力嗰啲咁样样啦，咁本身有少少犹豫，你知我哋男人讲呢啲嘢 好容易误解咗，系咪讲衰嘢咧？咁但系唔系嘅， 我哋三个都咁正气，唔会俾人谂到嗰啲嘢。 我哋真系讲一啲好嘅嘢，即系咁，所以你自己觉得自己系咪都系一个，即系仲系处于一个 血气方刚嘅年纪？ 阶段咧，而家 嗱，我觉得血气方刚就即系代表嗰个人好有活力啦，好扎扎跳啦，即系好多精力啦。又我觉得自己某程度上都系，因为我系有少少过度活跃症嘅，即系我细个系要食药嘅，我即系我依家即系你问我啲同事都知道，我身体系冇一刻系会停嘅，即系 even 细小到我有只戒指，我都要长时间咁样去喐下佢，我嘅人要喐啊，总之我唔可以，我系一个电套嚟嘅，我公司啲人叫我电套啊，依家要放电啊， 系，但系你话。其实细细个嘅时候已经真系即系冇事停咁样样，嗰种你觉得系对自己嘅童年啊，可能读书状态嘅时候系好嘅嘢多啲，定系啊都唔系个人可能专心唔到啊，即系翻学嘅时候可能会比较麻烦啲啊，咁样有冇咧？ 我系麻烦噶，细个即系我系因为我有少少过度嘅症咧，然后我集中力唔系咁好。我记得嗰时候我小学嘅时候，我老师同翻我讲就系，我有一次上下堂咧，无啦啦自己。起咗身喺个班房度行咗一圈，跟住坐翻埋位。 系， 跟住老师问我咩事，我唔知道，我忍唔住，我好想喐一下，我就行咗个圈就喐。咁我老师就叫我睇医生，咁先发现到我有呢个过度活跃症。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咧，仲嗰时仲住紧喺呢个梨木树村啦，住紧屋村嘅时候。 系， 咁啊，屋企就啱啱就啲墙油过油啦，重新同埋买咗几个新嘅柜翻嚟摆嘢。咁、那个柜我记得系有个玻璃嘅门咁样嘅。咁啊，整咗我谂一个礼拜都冇啦，咁就俾我整烂晒，所有嘢都点样烂咧？就系、是、我屋企以前咪好兴扭蛋扭弹弹波嘅， 系啊系啊， 咁啊扭咗弹弹波屋企，咁啊 系咁掉 系啦。咁话乱咁，即系我唔系净系对住个第一弹，我系乱，之后睇戏咧，见到嗰啲人咧，咦，佢掉一下咧喺个墙度弹弹弹弹，好似好运喎。今日我试下咯，跟住全力一掉，跟住就砰，死到柜烂咗添。跟住我阿妈翻嚟打我飞起，跟住同埋唔系话又有一幅，即系个墙重新油过油嘅。我见到同我细佬讲，喂，咁白，咁似画纸嘅。 不如画啲嘢上去， 不如画啲嘢上去， 有啲斋啊，咁样再加啲色彩啦。 跟住真系嬲到咧，我阿爸阿妈，跟住我怼咗我细佬出嚟。 哇！咁细佬冇得反抗啦，嗰时 两个一齐打嘅，两个都一齐打嘅。我阿妈话你点会冇份咧？ 太清楚啦，咁样太了解你嘅性格。 但其实喺即系譬如而家组合之前，譬如你以前都有夹病喎，有冇觉得嗰段时间嘅自己都玩音乐已经可以帮到你做到放电嘅状态咧？其实 我系无论我系觉得表演呢件事先，点解咁适合我做？因为佢真 系 好放电， 即 系我以前我以前做其他暑期工嘅时候咧，我都系会好唔专心嘅。即系我譬如做 sales 又好，我会系咁发白日梦，因为嗰件事唔系我真系 exactly 想做紧嘅事情，我就会幻想一啲譬如我嗰时已经跳紧舞啦，幻想我点样。我做 show 應該做啲乜嘢，咁啊喺自己隔離咁樣喐身喐勢咁樣，咁都係咯，成日都會一心二用咗嘅做緊其他嘅時候，但唯獨表演緊嘅時候，我就可以一心一意咁諗，我要做啲乜嘢，下一步表演做緊啲乜嘢，咁係得嗰個時候，我係可以攞到一個最專注嘅狀態。但其實我都覺得有時自己表演唔夠專注嘅，有時會有啲好容易會少少 out 咗 flow， 但係的而且確做咁多樣嘢嚟講，表演係我最能夠令到我。 穩定到專注到。但其實我覺得我大個咗之後嗰個過度藥症都唔算話真係十分之嚴重，因為我都冇食藥好耐，我就食咗一段好短嘅時間嘅啫。嗰陣時都食食下就冇食，但係係一啲身體嘅小習慣都好中意喐身喐勢咯。 嗯，但係頭先講到話，即係有時而家去到表演嘅時候，都會有間唔中有少少嘅 out flow， 通常會係有啲咩事情令到你 out flow， 或者可能個人諗咗去其他嘅地方嗰度咁樣嘅。 我覺得最大嘅有時會有出現啲想法嘅錯誤，就喺唱歌嘅時候，特別係唱慢歌嘅時候，因為都會喺度諗，我呢個位啱唔啱啊？唱緊呢個位，因為始終我都係半途出家啦，都仲係好多唱歌嘅技能都係學習當中，即係都每次唱嘅時候都仲係記緊老師同我講嘅嘢，所以都未能夠係真係一心一意係去 into 隻歌去唱，即係我覺得係咁樣，即係有時我都會唱架嘅時候就會諗，老師嘅一啲嘢，下一個音啊，到啦，個高音到啦，但係有時諗得太多咧，反而個高音就會彈。 即係臨高音前嘅人就會alert住，就到啦嗰度， 反而就會過呢位，反而學習緊係去到啲難嘅位嘅時候，反而再冷靜啲，冇諗咁多嘢，冷靜啲。但係依家就有時都會不自覺就諗得太多會。 咁而家係咪都有 keep 住可能跟老師去？咁而家係即係其實去學唱歌嘅時候，即係個過程其實係點樣去練習咁樣？ 首先就唱啲 scale 啦，練發聲練習啦。咁就同埋唱 scale 嘅時候，可以幫自己去記一啲音準啦。跟住就你想練咩歌就揾老師去練啦。譬如咁就首先練自己歌啦。咁就同埋會揀啲自己中意嘅歌去練咯。咁就去練一啲唔同嘅 technique 咯。不過最主要我依家都係練緊啲攞共鳴位啦，同埋發聲技巧咯，攞翻一個啱嘅發聲位置咯。 其實而家前後可能學咗幾耐左右啊？有冇啊？ 就入行學到而家咯。其實之前入行之前都有學過嘅，但係就始終嗰時係以一個興趣班嘅形式去學多，因為仲做緊 dancer 要做嘢，即係嗰時都有學吉他又學唱歌嘅，但係就冇依家咁樣咁 deep 去學咯。依家就真係當嗰件事都係一個工作嘅一部分，我要去上堂練習咁樣。 我想知道除了 Peter 自己歌，你会带啲咩中意嘅歌去同老师讲？喂，教我想唱呢只啊咁。 我会特登拣一啲难啲嘅歌去挑战一下，因为上堂啫嘛，咁就即系特登练一啲难啲嘅歌，譬如可能拣啲高音啲嘅歌，譬如可能会拣周杰伦嘅歌啦，然后会 红莲话。 嗰時都有練啊，特登即係出 show 之前嘅歌都特登一定會去老師度練嘅，即係要總之或者要出 show 嘅歌都會。 呢只係咪都算係比較難唱嘅一首？ 難啊，同埋佢難咗，我係唔識日文嘅，其實我係真係用嗰一個月時間去死背個羅馬拼音，咁我覺得難係難喺呢個位度。我嗰時我唯一我覺得我自己我覺得可以再做好啲嘅位就係、是、第一可當然可以再唱好啲啦，同埋第二就係、是。我仲未有時間去了解曬成份歌詞講咩，我有啲大概，我大概知道份歌詞講咩嘅，但我唔係 exactly 每一句我唱緊嗰句日文嘅時候，我知道我唱緊嘅中文係乜嘢。所以呢個係我覺得我可以再做得好啲嘅、因為真係時間唔夠去 太多嘢做嗰段時間。系啦，但起碼可能有睇嗰套動畫嘅時候，起碼都知道 有嗰啲畫面、 但嗰個係，我覺得嗰個配合係好睇嘅，即係你黑之呼吸自己嗰襯、首先都係用嗰 arrangement 類近，再加上你黑之呼吸嗰個呼吸法，你又諗到、我聽到哇係好嘢嘅，即係呢個 配搭 呢個配搭好睇嘅。 因為嗰陣時黑之呼吸點解會有？其實嗰時諗名都諗咗好耐呢只歌，去到嗰時我就咁啱係有嗰套動漫出現啦。咁我同作詞人 Oscar 都好中意呢套動漫。跟住就講下就話，不如就叫黑之呼吸咯，好喎、咁啊完咗之後就咁啱演唱會就我嗰 part 之後想要唱多一隻，我就諗都冇諗，即刻就諗起紅蓮華，因為得黑之呼吸啦，亦都即刻呢件事令我諗起鬼滅之刃。咁鬼滅之刃嗰時候，喂紅蓮華，我嗰時候諗過唱鹽嘅，但係你覺得鹽太 soft，就覺得紅蓮華適合啲，兩隻歌夾埋嘅話，所以就最後揀咗紅蓮華。 嗱，今日 show 音乐嘉宾咧有 AK 喺度嘅，咁有你新嘅派台作品三个字，咁一开始咧，我同阿斌咧就会估下关于呢首歌嘅、然后再交俾你揭晓嘅，咁 冇问题。 系啦，咁我估先，因为咧即系三个字咧，其实真系可以代表好多个意思，好多唔同嘅三个字啦，即系可能对唔住啊，我爱你啊嗰啲啦。咁但系我觉得每一个歌手喺录一首歌嘅时候，唔多唔少应该都会 set up 一个场景或者一个情景俾自己去录嗰个 focal 去投入嘅。咁我觉得。对于AK 呢一类咧，即系我心目中佢应该是一个好重情重义嘅人咧。其实佢 set up 俾自己场景去录呢首歌，系咪就系 諗住對唔住嘅一個場景，可能即係同一啲嘅朋友、同一啲老友，即係好 friend， 但係可能大家有啲唔知點樣嘅事情發生，然後我要同佢講對唔住啦，咁樣然後去錄呢一個嘅 vocal 咧。 係，我會計個估係音樂上面咧，因為今次班底同黑之呼吸都係佢哋啦。因為我記得你上次話，其實做黑之呼吸之前聽 demo 嘅時候，天行有俾過幾隻你，但係好似冇用到，就另外寫一隻新。我想估今次呢一隻係可能個 topic 上面啱定係點，終於可以用到，其實係天行嗰陣時就係俾你聽嘅 demo 嘅其中一首嚟嘅，係啦。咁所以就用咗擺落呢隻度啦，因為上次可能想即偏動漫少少咁，所以可能用唔到嘛。咁但係今次就以三個字呢、這個 soft 翻少少情感 emotion 啲嘅，可以用得翻啦。咁就即刻同天行，喂，我今次用到你嗰隻啦，好中意嗰隻啦，仲有冇留住啊？咁樣，係啦，咁啊交俾你揭曉啦。 好，第一個問題就啱一半， 係 我係諗一個對唔住嘅呢一句去講嘅，但係就唔係同朋友或者好多朋友喺隔離，其實我幻想個畫面係我自己一個人喺間房入邊同自己講嘅嗰句説話，嗰段説話。 OK， 即係因為我其實我做呢只歌點解我要用三個字，然喺歌詞入邊都冇提過呢三個字邊三個字，因為我想留一個白俾大家係。呢三個字其實係任何字都得嘅，即係未必一定係愛你、多謝你或者係對唔住，其實係你好好都可以，因為呢三個字其實係在乎於你同嗰個人嘅關係， 係、 只要解決得到你哋中間嘅問題，其實任何嘅三個字都冇問題，找數啦都可以。所以我覺得好多人都會問我呢三個字你係咪因為調校你 mirror 然後衍生到出嚟㗎？我承認係有一部分係因為我調校你 mirror 然後令我衍生到想做呢首歌嘅念頭。但係呢首歌唔係淨係送俾我嘅隊友，亦都係送俾所有人，都包括送俾我自己，去提醒大家有啲嘢要去珍惜，有啲嘢其實好容易去解決嘅啫，只係在乎你講唔講出口。即係我想帶出嚟嘅 message 咁樣咯。所以你估啱一半嘅就係、是。我雖然係任何字都得，但我嗰時都偏向係對唔住呢個方向嘅自己，但係就係自己同自己講咯。嗰時錄緊嘅時候想 靈感來源，即係可能調校你 mirror 之後，但係嗰時有冇一啲即係可能邊個 moment 或者邊一個情節令到你覺得，咦？我好想用一首歌，可能係即係去講類近嘅 message 咁樣咧。嗰陣時 係就係同阿 Jo 同埋阿 Low 攬埋一齊嘅嗰一晚，即係嗰一晚。即係嗰一晚就係自己都同佢哋講咗一聲對唔住之後，即係自己個人都 release 咗好多，即係個人都好放，即係忽然間一個好重嘅包袱擺低咗自己都，咁嗰下就忽然間覺得哇、哦，原來即係講就咁講簡即係講咗個三個字出嚟，即係我唔知道對方嘅感受係咪同一樣先啦，但係首先我自己感覺係唔同咗好多先，咁我覺得。是一个好大嘅改变嚟嘅，原来，但其实只系做咗好少嘅事情。咁我觉得每个人都会经历到一啲自己嘅呢一个难关，可能同自己讲一声，讲三个字，都可以帮自己解决到一啲问题，令到自己可以重新再出发。咁所以我先至 trigger 到我想做呢一只歌。 系，咁去到头先你话录音嘅时候，可能谂住即嗰个对唔住，可能同自己讲居多。咁、个原因又系点解会系同自己系多啲咧？ 因为我觉得自己上年俾咗太多压力自己去令到自己唔识释放，令到自己绷得好紧嘅一年，令到自己情绪都好差，即系想，所以系想同自己讲一声，其实想同自己讲一声辛苦晒或者辛苦啦，即系可以放松啲，唔使咁急，唔使咁逼得自己咁紧。然后那个对不住是跟自己讲，也都是跟自己讲是为什么没有做好，为什么没有好好去再捉实一点每一个机会。是咯，即是很多东西都是自己的一些经历去发生过，然后再成长。回望回会有后悔，但也都开心的是这个过程自己得到了很多，无论是朋友啦，朋友嘅爱啦，或者係大家嘅包容，大家嘅照顾啦，都係呢几年係得到好多嘅嘢。咁所以录呢首歌嘅时候，諗返起由出道比赛到而家种种嘅事情，遇到过嘅事情，遇到嘅人，遇到嘅每一个机会，就对，即係同自己讲声就辛苦啦，继续。慢慢地向前行啦，唔好太 逼得自己太紧。 系咯，可能系咪再加上特别可能上年就系自己出道嗰啲，会觉得哇新人得一年，一生人一次，过咗之后就冇新人，所以会觉得即系 push 自己更加紧，同埋各样嘢都即系会逼自己多啲嘅，真系。 呢个系其中一个最大嘅原因啦，因为真系学你话斋，新人一世人只系得一次嘅机会，好想好想好想好想攞一个安娜翻去俾屋企人睇到，所以就俾咗好大压力自己上一年。咁但系过咗今年之后，过咗上一年嘅新人年之后，就觉得啊、年头嘅事情佢系一个遗憾，始终对于我嚟讲系啊，即系始终都系自己想得到嘅嘢。但系经历咗年头到而家，差唔多都过一年啦，依家都十一月，就发觉啊，开始沉淀咗自己，就开始学识点样同呢个遗憾去共存。然后在这个遗憾当中再给一些力量自己，去再令自己变得更加好，再去进步。因为我不会说因为我现在个人改变了，然后我就对年头的事情就说不介意了，我不会。因为那样的而且确是我曾经或者你再给多次机会我都是很想得到的一件事、只不过是现在的心态就是会去改变，就是那里上了一课是令到自己去重新去学习怎样做得更加好，怎样可以在这个遗憾当中一起跟这个遗憾并肩作战，而不是被这个遗憾带走了转牛角尖。 拼搏再苦干，太过压抑了我便沉默，未及抽离回望，强者怎可以说不安，勉强大过一切状况，数百个心结继续摇荡，日夜交缠探看，我不懂讲出口，却早察觉答案。其实我认我怕，怕说了变得更差，无论爱或抱歉，怕你总觉得太虚假，决意面对了，自发觉已铁成为破冰的密码，由衷的拥抱过，情绪分解地恶到进化。记挂我两三岁，爱与痛说出口，这样无惧，自在坦然应对，孩童望痛苦很琐碎，流走都不过眼泪。 情绪分解你我都进化， 六点半新闻翻嚟之后，继续会有今日嘉宾介绍。啱啱听过佢呢首新派台作品《Anson Kong》嘅三个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前学生动员召集人钟汉林承认一项分裂国家罪和一项洗黑钱罪，在区域法院判监43个月。法官表示，被告没有实际计划分裂国家，但他的目的明显，指出分裂国家的罪行不一定要实际使用武力，而被告在涉案3.5个月之内干犯这项罪行，若非被捕，他大有可能继续犯罪，判刑要作出惩罚和要有阻吓作用。法官表示，被告在另一宗案件的保释期间干犯本案，他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以身试法，声称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前已经停止香港学生动员的活动，是自欺欺人，以为将组织改为外国分支就不会违法。在社交媒体招募义工和筹款，是积极组织、策划和实施分裂国家。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内地疫情防控专家团访港对于争取早日逐步有序通关至为关键。两地第二次对接会议将会在今个星期四在深圳举行，形容是非常正面信息。他期望越快通关越好，但是通关之后不会一次过重开所有关口，到时亦都会有配额制度以及设有熔断机制。另外，林郑月娥说，特区政府将会在部分香港边境口岸设立投票站，让身在内地的香港选民在下个月19日举行的立法会选举投票。有关安排属于一次性，选民投票之后要马上接返内地，无需隔离检疫。想回港投票的选民需预先登记，期望今个星期之内公布安排。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天气干燥，晚间多云，听朝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再低几度。明日渐转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星期四朝早仍然清凉，新界气温显著较低，周末期间风势较大。现在气温17度，相对湿度6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排到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同埋慢少湾仔之路分别多车嘅，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喺佛光街桥底，渡船街过海近住骏发花园果栏段现时交通都繁忙噶。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到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龙尾去到虎山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嘅龙尾喺欣怡花园，而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观塘游泳池附近。港岛路面现时沿住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比较多车嘅，龙尾去到军器厂街。九龙方面咧，提下大家啦，红磡嘅码头围道贝利街交界嗰度咧，因为有水管急收啊，交界位部分行车线就需要封闭。现时贝利街近住码头围道比较多车。新界咧，吐露港公路去上水白石角段曾经有意外事故，现时大埔滘白石角段去上水方向都多车。出九龙方向就元洲仔段交通比较繁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会。 Music gets me moving.

今日骚动音乐嘅嘉宾咧，继续有 AK 江业生嘅，咁啊介绍紧你嘅派台作品三个字，咁啱啱亦都轻轻知道咗当初点解会有呢个念头去开始创作呢一首歌啦。 对于 AK 嚟讲咧，就喺你人生当中，即系我谂可能除咗调教你 Mira 呢一次之外咧，即系因为我觉得男仔有时候好难讲出口，就系对唔住呢个真系好难讲。 我爱你啊，嗰啲好难讲。 系啦，对你嚟讲啦，你人生当中会唔会觉得其实对唔住呢三只字？以往其實都好難講出口，去到一個關口之後，先令自己哦，原來我講得到嘅。 我覺得我係一個都算用於表達自己感受嘅一個人嚟嘅，但係對朋友嗰啲係會容易啲，反而對家人係會有多一個尷尬。相信大家都會明白，即係可能我哋始終都係亞洲地方，即係唔似西方國家咁佢哋，即係佢哋咁好 easy， 即係出門口都可以講句 I love you mom, I love you dad 咁樣。但係即係香港喺香港或者亞洲社會就難， 好難 嘅，就難少少。始終即係始終屋企人永遠都係同你最 close 嘅嘛，個愛係最多嘅嘛。反而呢啲事情係同佢哋講先係最少。咁但係出咗呢個歌之後，其實我自己都仲學習緊嘅，覺得係應該有啲嘢同屋企人係應該需要講出口嘅，但係。大家依家都仲系一个大家明白就得啦嘅心态， 我都明 白，所以就系啊，我觉得系需要去任何无论系好嘅感受都好，或者唔好嘅感受都好。都應該俾你愛嘅人知道嘅，咁啊呢個我自己都學習當中。 我好喜歡咧頭先 AK 呢份坦誠，好坦率。但係我諗其實呢個亦都係歌手去做歌錄歌嘅時候好需要嗰一份嘅坦誠。其實去同 Oscar 去研究份詞，或者可能甚至乎已經去到錄音室去做歌，同阿監製徐浩一齊坐低嘅時候，係咪都已經將自己心入邊嘅故仔想講嘅嘢係完完全全攞曬出嚟同佢哋分享？ 其實同佢哋好似傾偈。因为都不需要特登再讲一些什么心底的事情，因为这两年他们都陪着我一起去成长，我经历的所有事情他们都在身边，所以他们都会很明白我发生的所有事情的每一刻的感受，然后只是我都只是跟他们谈一件事，他们都已经有个方向知道，他们明白，所以已经不需要再开一个研讨大会去讲个故事，我想讲些什么了，只是上去开会，我想做这首歌，因为这样他说得不明白就可以去了，已經，因為已經大家有一個好好的默契在這裡。 今次剛才講即題材上面那裡是這樣來的，去到那個曲即剛才我估的那樣 了。是。 是啦，是不是真的那陣時黑子呼吸那段時間找歌的時候的 demo 其中一個即、就是今次做的。 這個就不是啦。 哎呀。 雖然都是今次都是天恒特登為我再重新去寫的一首歌來的。哦、即是跟那時黑子呼吸的 demo 是沒關係，因為那時黑子呼吸的幾個 demo 都真是 rock 的東西來的。 是。 是啊，那今次就天恒是修改過一次 demo， 即係俾個 demo 之後，大家都發覺可以有啲位置再 trigger 得，即係再可以再感動啲，跟住再寫過兩次，咁就預咗第二個 version， 咁就依家三個字嘅呢首歌，咁都係天能去特登再重新寫，包括佢嘅開頭第一次嘅 demo 係未有吉他 solo 添嘅，我就話可唔可以加段吉他 solo 落去，因為我覺得吉他 solo 係可以好代表到嗰個吉他手本身。的一些特質，所以我就想天恆都在我呢，因為他呢幾年都呢兩年都陪住我，所以我覺得我好想我呢只歌，其有一 part 係佢同我一起去做，然後喺大家會聽到最後一段 chorus 去到歐草嘅時候，除了我唱緊之餘，其實天恆喺個底度係一直撩緊一些 solo 嘅，我是叫天恆特登咁樣做，因為我想最尾係我想同天恆係有一個互相。好似我同佢支吉他傾緊偈嘅一個感覺咁樣，然後另一個寓意就係、是，即係無論就算我發生乜嘢事都好，其實我後面班兄弟永遠都喺我後面，喺我底度會陪住我、佔住我，唔會俾我自己一個人去行。就算我上面吶喊到幾高、嗌到幾癲都好，下面我啲兄弟都會喺曬度。咁其實係好窩心嘅一件事嚟嘅，即係能夠同自己嘅好朋友去幫我創作，係一齊做一首歌嘅時候，好多嘢都已經會令到你唔會再諗嗰啲 hit rate 啊， 隻歌成績好唔好嘅一啲嘢。當刻個過程已經係一切咯。 嗯，咁嗰時當初揾天恆嘅時候，有冇話已經係咪有曬嗰啲諗法話俾佢聽？哦，因為啲乜嘢嘢令到你想做一個咩題材嘅歌，然後就佢即係寫旋律啦咁樣，之後先再填詞咁樣樣。 係，其實由黑之呼吸同埋三個字呢個黑之呼吸黑之呼吸嘅團隊創作都係。大家知道大家要做咩噶、嗯？即系天能系我曲系我写 ，Oscar 词我填，然后阿 Tay 系做一个最后嘅我哋嘅 final tune， 我哋嘅监制。 系 只不过系讲，只系需要个 topic 嘅啫。但系今次个 topic 大家都好清晰好快，黑之呼吸，因为嗰时大家知道哦，就要讲翻当刻嘅心情。 系 而三个字就系我呢一年嘅一个对自己嘅一个总结，嗯、对自己一个。一个呢一年经历过嘅事情嘅一个嘅反一个回应，咁大家都好清楚知道嗰个方向系点样做，所以其实都好快，即系写歌嗰个过程，即系嗰个今次嘅创作过程其实唔算好耐，系咯，冇黑之呼吸同埋冇苦到门咁耐个创作过程都好顺畅， 因为摸索咗嗰个 pattern 啊嘛。咁、去到录音嘅时候，会唔会都系一样？就系、是、哦，有默契，咁跟住去到录音室，可能同监制一齐嘅时候，都好快可以攞得到究竟呢一首歌点样样摆入去，因为都好 personal 咁啊呢首。 呢首歌就今次多咗时间系 Terry 同我执 vocal 呢样嘢，因为。呢首歌同黑之呼吸唔同就係、是、佢雖然佢係少少 pop rock， 但係佢唔係好行嘅呢隻歌。佢開頭都係有少少靜。Terry 就想我用一個 soft 啲、感動啲嘅聲去唱，因為佢有時話我 會太大力，會 overput， 即係有時黑之佢話今次呢隻歌嘅 rock 同黑之呼吸唔同，你要攞一個好唔同，你個聲音嘅通要攞一個好唔同嘅感覺。咁開頭就。執著喺個究竟個通講係點樣呢、特別喺開頭啲靜啲嘅位嘅時候，錄咗幾次都揾唔到一個覺得啱嘅通，一係就覺得係、太細力啦，細力到好似冇力咁樣啊。 係， 一係就點樣都係好似有少少大力得滯，未攞到一個最中間適合嘅位，咁就錄咗去到第三 take 啦。因為錄過三個 session， 去到最尾一個 session 嘅時候，就真係個堅嘅 MMO 嚟啦。因為之前都係一個 rough 嘅 MMO 先，然後。今次我其實錄呢隻歌係用一個432Hz 嘅方法去錄嘅，咁、我頭以往頭兩 take 都係用440嘅樂器錄啦，因為係 rough 啊嘛，去到最尾一 take 嘅時候，我真係用啲432嘅樂器嚟錄啦。 哦， 所有嘢都覺得哇， 好正，好似 正咗好多。然後件事係即刻揾到嗰個中間嗰個平衡嗰個位置最輕嘅時候。點解我咁講呢？放大家少少觀眾嘅 info 就係、是、因為其實432Hz 係一個大自然大家活動嘅頻率，係一個一致嘅頻率，都係一個432Hz 嘅頻率。然後其實依一國際嘅標準，其實個 Hz 數 A 音應該係440嘅。咁其實好多人都會做比較，就係432Hz 嘅音樂聽出嚟咧，其實係會俾人一種好放鬆、好療愈、治到傷嘅一個感覺，而。以前大家聽嘅 classical 啊，或者你會考嘅時候聽嗰首 listening 嘅嗰首歌，都係點解你會咁眼瞓呢？就係咁解啦， 因為 舒服咯。所以我今次呢首歌其實對自己都係一個有療傷嘅狀態，都想俾大家一個反省嘅一個意義。所以我就等等同 Terry 講，我錄呢隻歌，我想用432Hz 呢個方式去錄。哦、Terry 話嚇點解咁得意？我就解釋俾 Terry 聽。咁 Terry 話：哦，好咁得意啊，試下咯咁樣。 我本身都想問你嘅，因為之前好似係咪苦到門掣，唔知同靠叔講開就話想用，跟住就 太遲啦。 跟下次，我真依次真係可以 真係用432Hz 啦。咁真係出到嚟，你自己有冇覺得？真係，咦？好似啲聲上面真係有啲不同咧。 我出到嚟聽嘅時候，我就冇咁大感覺嘅。我錄嗰時候嘅感覺大啲，因為我經歷過440嘅樂器同432嘅樂器嗰個分別，那個 MMO。但係因為始終我依家話唔係好聽得出嘅原因，因為我唔係 perfect pitch 啦，同埋我冇另一首440嘅三個字去做比較，所以我就如果就咁聽，大家觀眾可能未必聽得出個分別喺邊。但係其實佢係一個感覺嚟嘅，即係佢會令到你。真係會 peace 啲，個人係會輕鬆啲。大家其實大家觀眾可以揾一啲440、432嘅音樂做比較聽一下， 即係 啲 blind 嘅 text 去聽一下，試一下睇下你哋聽唔聽得出。 喺呢個黑之呼吸到今次三個字咧，兩首 solo 作品其實都係好講緊一啲關於 AK 你自己。 個人嘅當時當刻嘅一啲內心心情咁樣啦。其實你嚟緊做一啲自己嘅個人作品，係咪都盡量希望可以透過啲作品記錄唔同時期嘅自己咁樣咧？ 希望可以做到啦，或者另一個希望係自己嘅音樂係可以記錄到自己嘅經歷，用自己嘅經歷去感動到別人。因為今次呢隻歌《黑之呼吸》同埋三個字都係由一啲自身嘅經歷或者自身嘅感受去再將佢變成一首歌去俾大家聽。咁反而覺得用呢個方法去做音樂嘅時候，除咗可以令到人哋更加了解自己之餘啦，亦都係自己會 release 咗一啲嘢，即係亦都可以學從中再學習到多一啲嘢。自己諗嘅時候，同埋加埋有作曲人、填詞人去幫你去做呢隻歌嘅時候，可以再諗深多一層。哦，原來喺其他人嘅角度睇呢件事，原來係咁樣。其他人用我嘅身份去睇呢件事嘅時候，原來都可以係咁樣。咁就會有好多唔同嘅面出嚟，去俾自己去再重新去反省。咁我覺得係一個好好嘅俾自己去一個學習嘅機會，因為我覺得好慶幸啦，好慶幸我哋12個有好多人錫，有好多人包容，去俾我哋喺呢三年度不停咁去犯錯，不停咁去改進。我覺得我知道機會唔係成日都會有，即係唔係個個都會去 suppose 俾機會你去錯，俾機會你去改。但係好多謝嘅就係、是、呢三年都真係好多人去不停咁俾機會我哋去嘗試。喺我覺得咁樣去做音樂嘅時候係會嗰、那個音樂作品都會、那個 core 都會實正啲， 依、到自己同埋咁。而嗰個方向上面會唔會因為今年亦都開始明顯見到係一啲即係 rock 啲 band 生啲嘅嘢，就好似係喺即係自己團隊裏面大家各自 solo 作品裏面，你而家嗰個特色上面好似個定位係哦玩呢一類嘅，譬如夾啊天行咁。咁呢個係咪都係經過咗摸索之後，以終於或者可能說服到公司定係點樣？咦，我今年可以即係行到呢一個嘅路向啦咁啊！ 其實公司終於說服到我啊！其實 我調翻轉， 係啊，其實本身上年花姐你叫我夾 band 噶啦， 哦，因為譬如比賽嘅時候玩嗰啲私人為主，都係呢類噶嘛，我以為係你要說服公司添。 跟住，但我又上年我就自己貪心，即係我上年第一年出嘅時候，第一次出歌就真係好多嘢都想試，好多嘢都想玩，就所以我同花姐講，我想試啲甜絲絲 R&B 嘅嘢，花姐都話唔係你夾 band 啦， 所以就特 咁我就冇聽到，係咁跟住今年我出完黑之呼吸之後咧，花姐都話都話你去夾 band 噶啦，話對唔住咯。但我都冇后悔到嘅，上一年我觉得上一年是一个好好嘅学习机会，去了解到自己乜嘢系适合自己，乜嘢系唔适合自己。咁我亦都唔系话蜗牛特登同金色女孩唔适合自己，只不过系 band 三会系更加适合我嘅依暂时嘅表演风格，因为我系好适合啲，我系一个电陶嚟噶嘛，即系好适合喺个台度集集跳好啊 ，energy 系咁肥。佢哋每一次我show完之後，自從有黑之呼吸之後咧，佢都會落嚟問我條頸有冇事。 你揈得好行啊，大佬！ 其實台下嗰啲都係嘅，你嗰個 energy 係帶咗俾觀眾嘅，其實。 但係係咯，今年我嚟緊，但係你話嚟緊會唔會繼續以 band 三嘅形式去行？我覺得佢會係我其中一個元素咯，但我又唔想 lock 死咗話自己淨係行 band 三。 係係，譬如今次呢只都叫做又唔係去到好行嗰種先咁樣。咁而至於 MV 嗰個挑戰都，我覺得今次都大喎，你要有一種個情緒起伏都好強烈喎，其實。 今次呢個 MV 嗰個 shot 其實係最辛苦嘅，即係又要重新去諗一次呢一年嘅經歷。個問題係我依家再諗翻嘅時候，我已經改同當時諗嘅心態同埋即睇法已經唔同啦嘛，同當時我要諗翻，我嗰時係點樣睇嘅先嘅諗法，揾翻當時嘅感受，當時嘅情緒。我好記得嗰時開會嘅時候，阿星同 Maggie 已經話：你會玩劍擊啦，因為好少時間去準備呢個 MV，然後就話、你會打劍擊啦，你有個爸爸同你做一個家代父子戲啦，有男女主角啦。仲有一個特別啲就係想希望你最後嗰個 show 係你練劍由未喊嘅時候咧，就戴個面罩自己去練劍。你啱啱一除低面罩就 喊啦， 就喊到好勁啊！ 哇！ 你當我係梁朝偉咩？點得啊？我真係盡力 盡力 ！你我話你俾少少時間，我話你俾啲時間，我係你動部機喺度，你就 我喊到我就會 就 吹㗎啦。咁啊都好彩順利喺一首歌嘅時間落可以完成到嗰個 take。因為佢就啱啱好 play 咗一隻歌，嗰個 shot 就係隻歌一開始播就影我戴頭盔。然后就我仲要唔系播三个字添啊！嗰时拣咗另一阿星导演问我你有冇啲咩歌想入门，我拣咗五月天嘅《干杯》。 哦 ，no！ 跟住我就一听，由佢第一句入我就五月天一入我就戴头盔，去到最尾真系去到 end shot 完晒 cut 嘅时候，歌就啱啱好完晒 play 咗一次，咁就收工。 哦，咁你用到呢、這个即系剑击做题材，咪都系因为之前可能喺节目度认识到聪咁样，跟住又揾到佢嚟做呢个题材。 其实系真系神啱，梗系啱啱遇着光光嘅啫。系我原本早排拍咗个节目，就关于整甜品同埋嗰个甜品会做运动嘅，咁就有几集就要打剑击，就认识咗阿聪。 系， 咁就咁啱 Maggie 同阿星就话：咦，你有冇兴趣呢、這个？MV 玩劍擊，佢唔係我提起嘅，係阿星同 Maggie 提起嘅。我話：咦，你想玩劍擊？哦，好，我啱啱識咗阿聰，應該會有 con 咧，可以有佢會應該可以幫到手。咁亦都好多謝阿聰啦，喺呢度，佢真係嗰日好幫手，無論係嗰日你見到嘅服裝啦、嘅劍擊衫啦、gear 啦 ，even 我哋打緊嘅嗰塊隻啦，拉嗰啲電都係真係佢自己攞個要揾個貨車運過嚟，因為啲 gear 都好重，同埋佢成隊香港嘅男配劍隊， 哇、 都請咗過嚟幫手，非常非常之感謝，因為我知道佢哋嗰日係訓練完夜晚先趕過嚟嘅、我哋都仲要拍到兩點幾添，所以非常之多謝阿聰同埋香港配劍隊嘅隊員幫手。 所以大家睇呢個 MV 嘅時候都可以留意埋，佢哋都係即係香港專業運動員啦，亦、都可以睇到 AK 精湛嘅演出啦。 冇錯， 係啦，咁啊，所以有而家最新呢一首發頭嗰三個字啦，咁跟住之後係咪好似之後本身話有一首又同另一個隊友合作？ 啊，係啊， 嗰、那個幾時咧？即係嗰個又。 依家趕工中，趕緊工啦，如火如荼中啦，希望今年最後一波年尾嘅時候會同到大家見面。 係啊，係啊，仲有個零月啦， 係啊，仲有個零月，所以我真係如火如荼趕緊工啦，我哋都 好啊，咁啊，唔阻你 翻去啦， 好， 要錄音啦 ，thank you， 唔阻你嚟， 謝謝你 ，thank you。 人們否識我的臉，不發一語。便引动谣言，一分半秒论断，何其片面，眉头压降，怎去辨认良善？当刻要哭，因何便污点？如真的痛心，因何要欺骗？疑心的变迁，坦然去体验，才能无悔。 结束今日骚动音乐，带嚟有 Anson Kong 嘅《黑字呼吸》，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